彷徨第七篇，这是我为 LibriVox 所做的录音。LibriVox 的录音都是属于公众所有的。如果你想取得更多资讯，或想加入义工行列，请点阅 LibriVox.org 网站。朗读者 Tina Ding，《彷徨》，作者鲁迅，第七篇，离婚。啊，穆叔，新年恭喜，发财发财！ 你好，八三，恭喜恭喜。 哎，恭喜，爱姑也在这里。啊，穆公公，庄穆三和他的女儿爱姑刚从木莲桥头跨下航船去，船里面就有许多声音一起嗡的叫了起来，其中还有几个人捏着拳头打拱，同时船旁的坐板也空出四人的座位来了。庄穆三一面招呼，一面就坐。将长烟管倚在船边，爱姑便坐在他左边，将两指勾刀样的脚正对八三摆成一个八字。穆公公上城去？一个蟹壳脸的问。不上城。穆公公有些颓唐似的，但因为紫搪塞脸上原有许多皱纹，所以倒也看不出什么大变化，就是到庞庄去走一遭。河船都沉默了，只是看他们。也还是为了爱姑的事吗？好一会儿，八三只问了。还是为他，这真是烦死我了。已经闹了整三年，打过多少回架，说过多少回和，总是不落局。 这回还是到魏老爷家里去。 还是到他家，他给他们说和也不止一两回了，我都不依。这倒没有什么，这回是他家新年会亲，连城里的七大人也在。 七大人， 八三的眼睛睁大了， 他老人家也出来说话了吗？ 那是，其实呢，去年我们将他们的灶都拆掉了，总算已经出了一口恶气。况且爱姑回到那边去，其实呢，也没有什么味儿。他于是顺下眼睛去， 我倒并不贪图回到那边去，八三哥。 爱姑愤愤地昂起头说 ：“我是赌气，你想，小畜生偏上了小寡妇，就不要我，事情有这么容易的？老畜生只知道帮儿子，也不要我，好容易啊！七大人怎样？难道和知县大老爷换铁就不说人话了吗？”他不能像魏老爷似的不通，只说是走散好，走散好。我倒要对他说说我这几年的艰难，且看七大人说谁不错。 八三被说服了，再开不得口，只有潺潺的船头积水声，船里很静寂。庄木三伸手去摸烟管，装上烟。斜对面挨八三坐着的一个胖子，便从肚兜里掏出一柄打火刀，打着火线，给他按在烟斗上。对对，木三点头说 ：“我们虽是初会，穆叔的名字却是早已知道的。”胖子恭敬地说：“是的，这里沿海368村，谁不知道施家的儿子拼上了寡妇？我们也早知道。去年穆叔带了6位儿子去拆平了他家的灶，谁不说应该？你老人家是高门大户，都走得近的，脚步开阔，怕他们什么的？” 您这位阿叔真通气， 爱姑高兴地说：“我虽然不认识你这位阿叔是谁，我叫汪德贵。 ”胖子连忙说 ：“要撇掉我是不行的，七大人也好，八大人也好，我总要闹得他们家败人亡。魏老爷不是劝过我四回吗？连爹也看得赔贴的钱有点头昏眼热了。 你这妈的！”穆三低声说。 可是我听说去年年底施家送给魏老爷一桌酒席嘞，八公公。 谢可脸道：“那不碍事。”庄德贵说：“酒席能塞得人发昏吗？酒席如果能塞得人发昏，送大菜又怎样？他们知书识礼的人是专替人家讲公道话的， 譬如，一个人受众人欺侮，他们就出来讲公道话，倒不在乎有没有酒喝。去年年底，我们毕春的荣大爷从北京回来，他见过大场面的，不像我们乡下人一样。他就说，那边的第一个人物要算光太太又硬。 王家会头的客人上岸嘞！ 船家大声叫着，船已经要停下来。有我，有我！胖子立刻一把取了烟管，从中舱一跳，随着前进的船走在岸上了。 对对， 他还向船里面的人点头说。船便在新的进级中继续前进，水声又很听得出了，潺潺的。巴三开始打瞌睡了，渐渐地向对面的勾刀似的脚张开了嘴。前舱中的两个老女人也低声哼起佛号来，她们结着念珠，又都看爱姑，而且互视、努嘴、点头。爱姑瞪着眼看定棚顶，大半正在悬想将来怎样闹得他们家败人亡，老畜生、小畜生全都走投无路。魏老爷他是不放在眼里的，见过两回，不过一个团头团脑的矮子，这种人本村里就很多，无非脸色比他紫黑些。庄木三的烟早已吸到底，火逼的斗底里的烟油吱吱的叫了，还吸着。他知道一过汪家会头就到庞庄，而且那村口的魁星阁也确乎已经望得见。庞庄他到过许多回，不足道的，以及魏老爷，他还记得女儿的哭回来，他的亲家和女婿的可恶，后来给他们怎样的吃亏。想到这里，过去的情景便在眼前展开。一到惩治他亲家这一局，他向来是要冷冷的微笑的，但这回却不知怎的，忽而横梗着一个胖胖的戚大人。将他脑里的局面挤得摆不整齐了。船在继续的急进中继续前进，独有念佛声却宏大起来。此外，一切都似乎陪着木叔和爱姑一同浸在沉思里。 木叔，您老上岸吧，庞庄到了。 木三他们被船家的声音警觉时，面前已是魁星阁了。他跳上岸。爱姑跟着，经过魁星阁下，向着魏老爷家走，朝南走过30家门面，再转一个弯就到了。早望见门口一列的泊着4只乌篷船。他们踏进黑油大门时，便被邀进门房去。大门后已经坐满着两桌船夫和长年。爱姑不敢看他们，只是溜了一眼，倒也不见有老畜生和小畜生的踪迹。当工人搬出年糕汤来时，爱姑不由得越加局促不安起来，连自己也不明白为什么。难道和知县大老爷换帖就不说人话吗？她想，这书室里的人是讲公道话的，我要细细的对戚大人说一说，从15岁嫁过去做媳妇的时候起。她喝完年糕汤，直到时机将到。果然，不一会，他已经跟着一个长年和他父亲经过大厅，又一弯跨进客厅的门槛去了。客厅里有许多东西，他不及细看，还有许多客。只见红青缎子马褂发闪，在这些中间，第一眼就看见一个人，这一定是戚大人了。虽然也是团头团脑，却比魏老爷们魁梧得多。大的圆脸上长着两条细眼和漆黑的细胡须，头顶是秃的，可是那脑壳和脸都很红润，油光光的发亮。爱姑很觉得稀奇，但也立刻自己解释明白了，那一定是擦着猪油的。 这就是屁塞，就是古人大练的时候塞在屁股眼里的。 戚大人正拿着一条烂石似的东西说着，又在自己的鼻子旁擦了两擦，接着道：“ 可惜是新坑，倒也可以买的。智齿是汗，你看这一点是水银镜。” 水银镜周围即刻聚集了几个头，一个自然是魏老爷，还有几位少爷们，因为被微光压得像扁臭虫了，爱姑先前竟没有见。他不懂后一段话，无意，而且也不敢去研究什么水银镜，便偷空向四处一看望，只见他后面紧挨着门旁的墙壁，正站着老畜生和小畜生，虽然只一瞥。但较之半年前偶然看见的时候，分明都见得苍老了。接着大家就都从水银镜周围散开。魏老爷接过屁塞，坐下，用指头摩搓着，转脸向庄木三说话：“就是你们两个吗？”“是的。”“你的儿子一个也没有来？”“他们没有功夫。”本来新年正月又何必来劳动你们？但是，还是只为那件事，我想你们也闹得够了，不是已经有2年多了吗？我想冤仇是宜解不宜结的。爱姑既然丈夫不对，公婆不喜欢，也还是照先前说过那样走散的好。我没有这么大面子，说不通。七大人是最爱讲公道话的，你们也知道。现在七大人的意思也这样，和我一样。可是七大人说两面都认点晦气吧，叫施家再添10块钱，90元。90元，你就是打官司打到皇帝伯伯跟前也没有这么便宜。这话只有我们的七大人肯说。七大人睁起细眼看着庄木三，点点头。爱姑觉得事情有些危急了。他很怪，平时沿海的居民对他都有几分惧怕的，自己的父亲为什么在这里竟说不出话？他以为这是大可不必的。他自从听到七大人的一段议论之后，虽不很懂，但不知怎的，总觉得他其实是和蔼近人，并不如先前自己所揣想的那样的可怕。七大人是知书识礼，定明白的。他勇敢起来了，不像我们乡下人，我是有冤无处诉，倒正要找七大人讲讲。自从我嫁过去，真是低头进低头出，一理不缺。他们就是专和我作对，一个个都像个气煞钟馗。那年的黄鼠狼咬死了那批大公鸡，哪里是我没有管好吗？那是那只杀头赖皮狗偷吃糠拌饭。拱开了鸡出门，那小畜生不分青红皂白就假脸一嘴巴。七大人对他看了一眼，我知道那是有缘故的，这也逃不出七大人的明鉴。知书识礼的人什么都知道，他就是着了那烂婊子的迷，要赶我出去。我是3茬6里订来的，花轿抬来的哈，那么容易吗？我一定要给他们一个颜色看。就是打官司也不要紧，县里不行，还有府里呢。那些事是七大人都知道的。魏老爷扬起脸来说：“爱姑，你要是不转头，没有什么便宜的。你就总是这模样。你看你的爹多少明白，你和你的弟兄都不像他。打官司打到府里，难道官府就不会问问七大人吗？那时候是公事公办。”那是你简直，那我就拼出一条命，大家家败人亡。那倒并不是拼命的事。齐大人这才慢慢的说了：“年纪轻轻，一个人总要和气些，和气生财，对不对？我一天就是10块，那简直已经是天外道理了。要不然，公婆说走就得走，莫说府里。”就是上海、北京，就是外洋都这样。你要不信，他就是刚从北京洋学堂里回来的，自己问他去。于是转脸向着一个尖下巴的少爷道：“对不对 ”“的确，的确。 ”尖下巴少爷赶忙挺直了身子，毕恭毕敬地低声说：“爱姑觉得自己是完全孤立了。”爹不说话，弟兄不敢来， 魏老爷是原本帮他们的，戚大人又不可靠，连尖下巴少爷也低声下气的，像一个扁臭虫，还打顺风锣。但他在糊里糊涂的脑中，还仿佛决定要做一回最后的奋斗。怎么连戚大人？他满眼发了惊疑和失望的光。是的，我知道，我们粗人什么也不知道，就怨我爹连人情世故都不知道。老发昏了，就专凭他们老畜生、小畜生摆布，他们会抱丧似的，急急忙忙钻狗洞、巴结人。戚大人看看，默默地站在他后面的小畜生忽然说话了。他在大人面前还是这样，那在家里是简直闹得六处不安，叫我爹是老畜生，叫我是口口声声小畜生、逃生子，哪个娘们十世万人生的叫你逃生子？爱姑回转脸去大声说，便又向着戚大人道：“我还有话要当大众面前说说嘞。他哪里有好声好气哈？开口见胎，闭口娘杀。自从结识了那婊子，连我的祖宗都入起来了。戚大人，你给我批评批评这。”他打了一个寒噤，连忙住口，因为他看见戚大人忽然两眼向上一翻。圆脸一仰，细长胡子围着的嘴里同时发出一种高大摇曳的声音来了。来兮，戚大人说，他觉得心脏一停，接着便突突的乱跳，似乎大势已去，局面都变了，仿佛失足掉在水里一般，但又知道这实在是自己错。立刻进来一个蓝袍子、黑背心的男人，对戚大人站定，垂手挺腰，像一根木棍。全客厅里是鸦雀无声。戚大人将嘴一动，但谁也听不清说什么。然而那男人却已经听到了，而且这命令的力量仿佛又已钻进了他的骨髓里，将身子牵了两牵，毛骨悚然似的。一面答应道：“是。”他倒退了几步，才翻身走出去。爱姑知道意外的事情就要到来，那事情是万料不到，也防不了的。他这时才又知道戚大人实在威严，先前都是自己的误解，所以太放肆、太粗鲁了。他非常后悔，不由得自己说。我本来是专听戚大人吩咐。全客厅里是鸦雀无声，他的话虽然微细得如丝，魏老爷却像听到霹雳似的了。他跳了起来。对呀，戚大人也真公平，爱姑也真明白。他夸赞着，便向庄木三：“老木，那你自然是没有什么说的了。他自己已经答应，我想。”你红绿帖是一定已经带来了的，我通知过你。那么大家都拿出来。爱姑见他爹，便伸手到肚兜里去掏东西。木棍似的那男人也进来了，将小乌龟模样的一个漆黑的扁的小东西递给戚大人。爱姑怕事情有变故，连忙去看庄木三。见他已经在茶几上打开一个蓝布包裹，取出洋钱来。戚大人也将小木龟头拔下，从那身子里面倒一点东西在针芯上。木棍似的男人便接了那扁东西去。戚大人随即用那一只手的一个指头蘸着掌心，向自己的鼻孔里塞了两塞，鼻孔和人中立刻黄焦焦了。他皱着鼻子，似乎要打喷嚏。庄木三正在数洋钱，魏老爷从那儿没有数过的一叠里取出一点来，交还了老畜生，又将两份红绿帖子互换了地方，推给两面，嘴里说道：“你们都收好，老木，你要点清数目啊，这不是好当玩意儿的银钱事情。”啊啾的一声响，爱姑明知道是戚大人打喷嚏了。但不由得转过眼去看，只见戚大人张着嘴，仍旧在那里皱鼻子，一只手的两个指头却搓着一件东西， 就是那古人大练的时候塞在屁股眼里的，在鼻子旁边摩擦着。好容易，庄木山点清了洋钱，两方面各将红绿帖子收起，大家的腰骨都似乎直得多，原先收紧着的脸相也宽泄下来，全客厅顿然见得一团和气了。好，事情是圆工了。魏老爷看见他们两面都显出告别的神气，便吐一口气说：“那么，翁再没有什么别的了，恭喜大吉，总算解了一个结。你们要走了吗？不要走，在我们家里喝了新年喜酒去，这是难得的。 我们不喝了，存着，明年再来喝吧。” 爱姑说：“ 谢谢魏老爷，我们不喝了，我们还有事情。” 庄木三、老畜生和小畜生都说着，恭恭敬敬地退出去。 哦，怎么不喝一点去吗？魏老爷还注视着走在最后的爱姑说：“ 是的，不喝了，谢谢魏老爷。” 第七篇结束。